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痛清能有效降低尿酸，抑制肝细胞内黄嘌呤的产生，帮助肾脏把尿酸排出体外，降低尿酸引致的痛症。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 一直以来，根据很多研究指出，香港罪案率亚洲最低，全亚洲最安全的地区，咁话嘅。由细到大，认识呢度咧系一个法治之都，而我哋对香港警察维护治安嘅能力都有一定信心嘅。但系官方语气一转，原嚟话我哋呢度会成为逃犯天堂，好似满城尽是通缉犯咁样，随便望个路人，好似都觉得呢个人相当有嫌疑。而我是相信是的。你有没有想过、讲过、谈过反对政府或者反对中央的说话，颠覆国家政权、反共基地，成街都是嫌疑犯，这里还不是逃犯天堂？我是外国移民顾问 MJ。 福音来了，地球人无法承受的大妈梵音终于走到尽头了。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了一个叫做《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话唔知咩例嚟嘅。喺新规定之下，由四月一日起，对广场舞音量过大扰民啦、拒绝改正或者屡教不改咁行为，处以200到500蚊嘅罚款。喺公共场所赤膊啊、大声喧哗、打尖、霸座等等，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如果拒绝改正嘅，就处以50到200蚊嘅罚款。哇，咁唔知真係几时会到随地屙屎啊、屙尿啊、吐痰等等呢啲行为啦。我系强国生还者阿 Win， 好，欢迎翻嚟呢一次嘅强国生还者。 喂 ，MJ， 最近你附近多唔多大妈？ 咁又冇乜喎， 你从来冇经过呢啲大妈？ 有、有啊！我而家住紧嗰个屋邨咧，个屋苑咧，咁都嗰个公园嗰度都有班我怎樣形容呢？師奶啦，我不形容大媽啦。師奶在那裡唱歌跳舞咁樣嘅， 係咪開得好犀利啊？喇叭 就係冇，所以我就覺得唔係太騷擾到我，我可以接受。所以咧呢一個大媽廣場舞嘅定義咧，係啦，都有個定義喺度嘅。即係如果佢係因為我哋就算我哋細個咧，咁都有班叔公公婆婆喺公園耍太極、玩劍咁樣嘅。咁而家佢哋除咗日頭之外，夜晚都會玩。認真的，他們如果不是有些太過騷擾人 的問題的話，其實我覺得是 OK 的，相安無事。大媽廣場舞那種其實最大問題就是 吵到人， 非常吵到人，或者他那個公園可能是必經之路，他在那裡阻住你每次走都經過他的，那些就有問題了。 喂，剛才所說呢、這個、如果天津真的用那個什麼法例呢去懲罰呢，這些香港的大媽通过新一轮的个引导法，会不会可以？如果他的祖籍是天津，会不会将他引导回天津受审？ 我想未引导到咁细埃的嘢嘅，尤其是呢啲即系罚喺大陆都是罚款几百咁样嘅问题啦吓。但是譬如你话去到法轮功呢些咧，就应该大问题啦。 咦？咁法轮功就肯定全部会撤出香港噶咯，我相信。 撤不撤出香港我不知道，但是总之就在这个逃犯条例之下呢，应该就有资格去将它移交去大陆那里去做一个引渡逃犯的。好像我们录音是星期三，今天刚刚不知道立法会是首读通过了。 二读都过了好 像。哦、oh, 好快就成事啊。这个真是一个很有趣的玩法来的，就是能够将一些逃犯 罪犯繩之於法， 嫌疑犯係啦，咁就即係移交去呢個內地。其實我哋咁多年嚟有冇真係發現香港係即係呢個咩啊逃犯天堂咧？真 係嚴肅啲講啊，咁你台灣嗰單 case 嗰單 就當然係一個應該係要移交嘅 法律漏洞， 係啦，應該係要移交嘅。其實台灣 政府好啫，我系台湾政府就驳匀佢，跟住自己坐洗头艇翻台湾咪解决咯。 咁呢啲又真系破坏咗个法治嘅。 系 系啦系啦，即系法治系要讲规矩啦。 香港有法治嘅咩？如果唔系唔会有啊铜锣湾书店咁样呢啲情况。 香港就系有法治，咁所以咧即系呢啲先系问题。如果香港冇法治，呢啲就全部唔系问题嚟噶啦。我哋铜锣湾书店就绝对唔会攞出嚟讲添，系咁噶咯。 系啊， 系啊，咁咪驳匀佢，跟住咪带佢上去咁样。 系啊，咁而家就直情唔需要。博云女添啊，直情系可以名正言顺， 系啦， 揾你翻去。 即系呢件事系即系两样可耻啦，一样就系、是即系逃犯条例将佢移交去一啲即系嗰个法例都唔系咁令到全世界嘅人，尤其是香港人，未必系完全相信嘅地方。 系 咁其次就系、是、即系你用一个即系嗰啲咩啊名嗰、那个。好似好靚嘅嗰個出師之名，就話要幫嗰、那個台灣嘅殺人，幫嗰被殺人犯殺咗個女仔討回公道。咁但係台灣都話明話喂唔中意你咁樣做嘅，係啦。咁而你如果真係要為咗解決呢件事嘅話咧，其實可以分開處理嘅。咁你就無端用呢件事嚟做呢個出師之名，就去達成你呢一個移交逃犯去中國內地或者其他地方嘅嗰個咁樣嘅。的目的 是完全是不合理咯。喂，如果真的立了法呢，那我相信有很多我們熟悉的朋友或者熟悉的機構看來 都有些問題。 他就說叫大家安心的，他說有兩種，首先呢 安心的，如果沒有說過黨的壞話如果沒有做過黨不讓你做的事 是 你是沒有問題，還可以申請公屋 即是 他有說政治罪名呢就不會有什麼問題啦。跟著有一群商人就說喂商那些賄賂啊那些問題都有在這裡，商業罪案他也都即不知道是不是傾斜商界，就說喂商業罪案他都將他撇除在外面了、但是問題來了，即撇除了很多啦，但是還有很多在裡面嘛， 大把。 我們就即嘗試想想啦，譬如譬如啦，即係我自我黑心，我覺得如果呢啲咁樣嘅逃犯條例能夠成立嘅話咧，有啲係眼中釘咧係要消除嘅。咁我假設如果而家要消除阿黃之鋒先生，咁啊會點樣做咧？唔好用政治條例去整佢，唔可以。咁啊可以整啲咩罪俾佢咧？ 我諗大把啦。咁佢當其時讀書咁逃學， 係 咁啊出嚟 逃學，好多人都做過， 搞搞盡唔得咯。不容許，咁啊，為學生樹立一啲壞嘅榜樣，咁啊，亦都有講過黨嘅壞話，亦都同黨嘅行為違背， 係嗰啲唔講嘅， 嗰啲唔講啊。 不過佢逃學去做講呢啲嘢就唔啱啦。你講黨嘅話，我哋 OK 嘅，我哋好大方嘅， 冇問題。咁啊，你喺啲公共場合裏邊啊，可能我唔記得有冇燒國旗啦，可能都有。嗱，呢啲又係違背咗我哋國家法啦。 當時就冇違背嘅，當時冇喺香港冇犯法嘅，但係你知佢有追訴期啊嘛，即係佢係今日去通過嘅法，就去治佢尋日發生嘅罪啊嘛，咁啊即係有排玩啦。 佢中意講嘅好多原因啦，嗱佢戴鏡，嗱用嘅唔係國貨， 好大。唔係，因為佢係我哋要逐樣講嘅，即係又唔可以太過揀嚟。佢係一個公眾人物， 係 對公眾有影響力。咁佢戴眼鏡， 而亦都冇用國貨， 係啦， 冇喺呢個裕華度買眼鏡， 係啦。咁從而咧令到大家覺得佢係會係有少少係即係嗰啲係傾向嗰歐美， 崇洋， 係啦，傾向歐美，就教壞咗成個下一個世代，因為佢喺香港嘅青年人，甚至全國青年人有一個榜樣喺度，好多人轉發過嘅信息，我哋攞啲證據，我要攞證據，係啦，證據就係嗱，有啲嘢證據係真嘅喎，有100萬轉發過嘅信息，係啦，嗰啲就係真嘅，係啦，佢戴西方眼鏡真嘅， 係 基於咁多樣真嘅事實，從而咧去推論出一個完全唔係正確嘅嗰個罪名，係啦，就係即係嗰啲咩啊，危害國家安全啊， 好。嗱，馬上把張阿之鋒捉去西九坐高鐵，嗱上去又解決一個啦。 唔係捉嘅，當 唔係捉，協助調查。 到佢咁樣嘅時候咧，就因為即係佢哋到時就係大陸有個罪名俾佢啦。咁跟住咧就係經過特首去做一個把關啦。咁特首都冇權決定嘅，就經過法庭。咁法庭好似根據人大案例嗰啲咁樣啦，根據你嗰個人大基本法，法庭冇 say 噶。根據個法律就係嗰個人大。但釋法的時候那個條文，哦，是啊，他那個在大陸來說是一 個法例上是一個犯法嚟嘅。咁、所以亦都係要進行呢個移交程序啦。其實真係就係咁樣就去咗噶咯。 咦？咁我哋做節目嘅話，都應該好快就可以唔使通行證就可以翻大陸噶咯。 哦， 但係容易啦。 唔驚，我哋冇政治犯罪，唔係佢冇政治嘅罪名俾我哋噶嘛。 哦，咁容易啦。MJ 嚟嘅著件衫都係唔係懷孕？ 跑爆跑爆跑爆！雖然咧你睇到啦，掛住外國嘅牌子。但是淘宝来的。 OK, 你的 Undo 就是 Kelvin Khan 来的。 都是淘宝来的。那就大问题了。你呢就本来 就不是 太大问题。但是呢你呢就公众人物啦。 是 啦，虽然不是很多。 还協助人協助中国人逃离、不要逃离，協助中国人移民。 是那个另一件事，另一件事。即是你现在公众人物，那你淘宝、那呢淘宝上面是没有假的。是。你现在无猎淘宝。系啦，严重咧危害呢个中国嘅网购市场啊，严、重影响经济，情况特别严重。 系 啦，虽然经济犯罪唔会拉你，不过我怀疑头先讲嘅嗰啲淘宝买美国货系欺诈，系欺骗，全蒙骗全中国人嘅感情，全中国人以为系可以喺淘宝度买到美国货，仲有唔止，仲有令到全世界嘅人以为全中国人都中意咁样。去買到一些冒牌的牌子，令到全中國的人咧去到外國地都被人歧視。全中國的 哇，依條罪名大咯， 超大，13億人，每人都被你去到即係令到佢哋陷入啲陷中13億人於不義。我唔知呢個咩罪名啊，真係唔知咩罪名啊， 莫須有嘅罪名咯。 最後咧都係危害國家安全噶啦，係、啦，危害國家安全咁大件事就冇理由唔可以 要打靶噶啦，應該。 總之送佢哋上去先，打唔打靶我哋好有法治。我哋会再判，但你放心，唔会冤枉你嘅。我哋会根据所有证据，如果啲证据需要时间嘅话咧，可能系三年，可能系五年，可能三十年，我都会慢慢去审理嘅。 喂，其实如果咁样讲啊，咁我哋嘅星爷啊，应该都濑嘢嘅。 我真系等佢担心啊，讲真。 系啊， 因为 包括郑裕玲啦，佢拍过呢啲嘅表姐你好嘢， 系啊， 完全系。嘲諷我哋國內同胞，依、這個傷害我哋13億人民同胞嘅感情， 好大件事啊！真係，即係佢嗰啲俾好在我俾咗300蚊咋，咁跟住成班公安送佢走嗰啲咧，嗰啲係諷刺黨啦嚇。 係啊，依啲唔知係 又唔知幾多中國人睇過啦嚇、轉發過又係有無數次啦。你而家求其一個人微信發條片，就係、嗰個你嚟我唔見咗300蚊啊嗰條片。咁啊，嗰畫幅相，因為中國嘅法例咧有一個好特別嘅嗰個規則嘅，即係你發一條8964嘅嗰個片段咧，未必係最大問題，但係有咁多人轉發，從而帶嚟咁大影響咧，係一個問題。 佢好似有條條例叫做破壞社會安寧， 係啦係啦係， 仲係依條條例都有排玩啦。 咁因為你 點樣叫做社會安寧咧？ 係啊， 我就喺度屙尿咁，叫唔叫破壞社會安寧？ 你喺度屙尿唔破壞，但係有100萬人轉發你喺度屙尿，然後真係有100萬人去咗嗰度屙尿。佢本嚟個原意係咁樣嘅，就從而你呢個大。投者就是一個問題啦，咁所以那個源頭係好有問題。 其實呢個破壞社會安寧都已經可以無限 loop 噶啦， 咁梗係啦， 個個都可以欲加之罪咁破壞社會安寧噶啦， 咁梗係啦。 喺地鐵或者係就算我哋追溯翻睇緊嘅大媽舞，都可以話係破壞社會安寧。 嗱，唔好講呢啲啊，講啲我哋熟啲嘅人啦，就講我哋尊敬嘅梁振英先生，其實都非常之破壞社會安寧。 嗱，譬如日日喺度睇住。《蘋果日報》的新聞，咁日日監控有幾多嘅廣告喺蘋果度，仲要喺佢嘅 Facebook 邪惡嘅 Facebook 度渲染。 嗱，佢嘅 Facebook 幾多人睇啊？幾百萬人睇。是咪？咁啊，叫人哋唔好落廣告，製造白色恐怖。明明我哋黨，我哋嘅偉大嘅共產黨，係啦，就係中央，佢邊有去心情去理會香港一個咁細嘅地方嘅一細份報紙入面嘅細埃廣告啫？但係梁振英先生就走去以一個國家領導人嘅身份去即係製造呢一啲嘅輿論，去令到呢個咁細嘅地方嘅報紙去嗰啲製造啲白色恐怖，令到黨嘅嗰個威武嘅形象啊， 冇當然無存啦， 冇錯啊，係啊，所以。 以令到即係因為你知呢個黨係需要領導嘅13億人噶嘛。如果呢個黨有問題嘅話咧，話13億人都係冇好日子過噶嘛。 我覺得應該率先，如果條條例通過，應該係率先拉咗我哋嘅689上去協助調查。係 啊，好遺憾啊，真係要協助調查。即係第一個要逃，咁啊證明咧，即係個法例咧就真係即係 冇針對性嘅， 大公無私。係啦。咁啊，仲有咧，我想講咧，破壞社會安寧咧，我印象中我見到嘅嚇，嗰啲愛字頭啊。愛港之星 啊， 系啊，愛字堆啊，嗰啲 愛港力啊， 嗰一堆啦。我先唔論個政治立場，咁但系咧，我見到嘅咧就係好多時咧呢一啲嘅媒體啊，呢一啲嘅嗰個組織咧，都不斷喺度好似喺度挑嘢仇恨咁樣嘅。即系我可能有偏見，但系我見到佢哋出嚟嘅人咧，即係譬如你經過見到一班愛港之星啊，經過見到一班呢啲媒體嘅人咧，佢哋係會好多時去鬧你嘅，你班人啊喺度破壞香港， 搞搞震啊， 係啊，就好少會係同你講道理嘅，你唔好搞搞震啊，即係我哋都係愛香港噶，即係大家立場唔同係可以嘅，咁但係唔該你都用一個所謂用中國嚟講比較文明嘅方法去講，就唔好挑動咁多仇恨。而佢哋呢種挑動仇恨咧，直接就帶嚟嗰種中港矛盾，令到香港有啲人咧就特別唔中意呢個中國。尤其是咧佢哋呢啲愛港之星咧，好多時即係我唔知佢哋係人哋去扣帽子俾佢啊，定係佢自己咧有一種姿態出嚟咧， 光榮感。 唔係，佢就話佢係幾乎係代表中國嘅我同中聯辦好 friend 㗎，我係代表中國喺呢一度嘅一啲子單位嚟㗎咁樣。咁你嘅一言一行咧，你要小心喎。你既然代表中國嘅話，唔該你有翻嗰個代表中國嘅嗰種風範喺度喎。 放心啦，通過咗呢條立法之後咧，嗱，依堆人又可以全部拉走曬啦。嗱，梁振英又可以上去689又上去協助調查啦，星爺又協助調查啦。 佢呢班愛港之星有咩罪行啊？ 愛港之星咪搶你所講咯，佢係代表中國噶嘛，佢而去狐假虎威去渲染一啲唔係黨嘅背景嘅嘢嘛，而破壞社會安寧啊嘛，搞到大家唔和諧啊嘛，咁絕對可以用呢個罪名。 咁啊係，其實就算淨係香港嚟都有好多非法集結咁樣。 咁以後香港就好，即係點講啊？唔會咁擁擠嘅城市咯，應該有300,000-400,000人可以拉去協助調查。 有咁多愛港之星㗎？ 愛港之星嚟一堆咯，包括我哋嘅演藝圈裏邊拍過呢啲咁嘅電影嘅又拉一堆。对啦，咁包括我同你都应该上咗去协助调查啦，八旗啦，咁身边熟悉嘅人啦，可能仲包括媒体嘅朋友啦。嗱，譬如有线或者苹果嘅所有记者，全部都应该可以去消失噶啦，即系唔需要好似复仇者咩他他手指呢条条例通过咗就他他手指， 一半人灰飞烟灭咁样，可能唔止一半咁样啊。唔系，我想象咧嗰阵时咧，我有一个印象几深嘅。好似系林海峰先生嘅棟篤笑啊！咁咧佢就講阿麥當勞叔叔有個罪名，唔知話查問麥當勞叔叔咁樣嘅。跟住我今日做呢個節目嘅時候諗緊啊，其實諗下咧，麥當勞叔叔都有罪喎。 所有賣過麥當勞喺麥當勞做過嘢、買過嘢嘅都可能係一個罪名。 唔係，我哋要翻去麥當勞叔叔有咩罪先？ 麥當勞叔叔係邪惡嘅美帝嘅產品咯。 一嚟啦，我哋就先唔好俾立場佢。喂，你嗰啲嘢食好熱氣啊！ 咁仆街咯，康师傅嗰啲咁点算啊？ 唔系一样话一样，即系喂 合味道咁。 你红灯过马路，你唔好坏人哋红灯过马路。总之你讲咗你先，咁麦当劳叔叔，喂，你真系好热气喎。 咁仲有肯德基爷爷啊？ 系啊，肯德基爷爷系啦。咁跟住，喂，你令到全香港，你同嗰啲咩啊大头奶粉嗰啲变嗰个 一样，罪名一样。 系啊，你令到几多嘅小朋友饮可乐饮到几唔健康啊？ 系啊， 系啊，糖尿病咧。幾多人飲完可樂之後糖尿病？ 咁啊大鑊啦！喺麥當勞做過嘅人應該又冇幾萬都有一萬啦，又翻去協助調查啦。 哦，咁佢通常就槍打出頭鳥嘅，就未打到啲即係唔使擔心，我哋唔好製造恐慌。係啊，即係嗰啲喺入邊做過嘅妹妹仔、小朋友唔使擔心嘅。但係麥當勞叔叔真係要賴，你想象下個畫面幾正？頭條麥當勞叔叔鎖住手扣， 我想睇下滑嘟嘟啊！ 跟住就係話， 滑嘟嘟好似冇手喎。 有噶， 唔记得啦，紫色一撇，我净记得。 汉堡神偷，喂，鼓励偷嘢， 系啊， 系咪先？ 咁更加要拉， 系咪先？即系你教坏小朋友偷嘢，又热气啲嘢食，系啦。咁啲小朋友零用钱又唔多，就走去买啲玩具。你啲玩具又咁吸引小朋友， 系咪先？涉及欺诈添，可能 真系欺诈，真系欺诈。咁所以即系呢一啲好多人嘅罪名都系好正，咁即系呢一啲系全部系可以拉晒翻去。 其实一通过咗咧，我都想睇下，即系到底会点样嘅执行模式咧？ 這个就好得意嘅，即系咧等于嗰阵时边鬼个啊？扫把头系咪啊？ 即系话，总 之话咩23条冇事噶，放心啦咁样。嗱呢啲例呢条例咧。即係我可以肯定啊，逃犯條例就算當聽日通過咗， 唔需要立咩23條。 我唔實行住，你放心啊，放心啊，唔會實行噶。係啊，大家放心，頭上有把刀嘅咋，冇事嘅，冇事嘅。 唔會砸，唔會跌落嚟噶。 係啊，把我哋唔係咁用嘅，係啦，唔好聽啲人妖言惑眾。咁你知啦，香港人善忘嘅，大概到3-5-7年， 又温水煮蛙，係啦， 開始慢慢就攞嚟用 啦。 到時咧，你到時記得喺7年前或者17年前。原來通過咁嘅逃犯條例，我哋當時冇反對過。今日你嘅朋友、你嘅親戚，就因為一次咁樣嘅事件，哦，因為佢製造咗一個麥當勞叔叔出嚟，好熱氣， 或者去 franchise 麥當勞， 係啦，係啦，咁就從而發生一啲唔好理啦，引導佢上去先啦。係啦，你知道因為內地嘅法律就係、是即係 唔係普通法嚟嘅， 唔係攞證據嚟 charge 你先， 你要證明自己冇罪。 係啦，咁所以內地咧好多朋友就好擔心，即係俾嗰啲法制嘅機構去同佢拉上官司關係嘅。香港都煩啦，係咪？咁係即係總之拉你先，哦，我覺得你有罪，拉你先。 係。 咁啊， 你首先唔好話犯唔犯法，你始終會係麻煩，係同埋即係拘留你。冇突然间一年半载，人生青春有几多句一年半载？ 然后你唔该，你揾啲证据嚟证明，喂，唔系、啊，真系唔系咁热气噶，唔系、啊，真系唔系引起糖尿病噶，引起糖尿病系可口可乐，我麦当劳噶啫，系啊，唔关我事、啊。 咁你会自己揾可口可乐嘅人嚟咯？ 系啦、啊，系啦、啊，咁啊有排审，咁而麦当劳叔叔惊嘢坐入边坐到黄色头发变咗白色头发啦，咁啊真 系 好。 诶，唔系，麦当劳叔叔系红色头发。 哦，系啊，系，跟住都变白色头发啦，谂下，诶，同肯德基先生做个 friend 啊，嗰时大家都白色头发啦，咁样。 几爷爷， 系啊，结盟，大家都爷爷，我系麦当劳爷爷，两个一齐坐隔篱监仓， 件事谂起都正啊， 系啦，冇错啦，要嚟到呢度啊，差唔多尾声啊，咁啊，趁住我哋呢个今日啊，仲出到街嘅时候咧，都卖次广告啦，仲有广告可以卖，梁振英先生冇话唔俾我哋卖广告， 佢可能之后就 mon 住我哋啦。 咁希望大家即係除咗多啲聽我哋 YouTube 嘅節目，多啲買蘋果日報，係啊，或者支持所有係啦，仲會出嚟講正常人講嘅説話嘅媒體機構，去繼續落廣告，可以譬如話多啲聽我哋呢個巴台嘅頻道啦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啦，睇like 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啦，或者甚至係有時即係幫手買下我哋出嘅產品，咁都會係幫助到我哋呢個平台同埋所有其他一齊喺呢個咁樣嘅路上去。挣扎紧求全嘅平台嘅， 并肩作战嘅战友啊！ 好啦， 好，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集再见， 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